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7集《两个戏精的诞生》，躺赢人生开启。田潇潇刚来协会没有多久，以前也没有看过魏大师的演奏会，尤其魏大师还经常奔波于国际之间，田潇潇不认识很正常。魏大师微微颔首，表情还算温和。 我是秦冉的老师。 哦， 田潇潇点点头反应过来。 您好。 最近练得怎么样？ 训练室里人不多，魏大师直接看向秦冉，抬抬下巴示意他去窗户那边聊。还行。秦冉放下手，又把书扔到了桌子上，走到窗边拿起了一把小提琴。不过有几个疑问。魏大师把新的一份训练表搁到一边听他说着。因为训练室还有其他人，两人的声音压得有些低。而这边汪子峰还站在原地没有动。 你没事吧？ 田潇潇没有去打扰那师徒，他用手拨了拨头发，看向汪子峰。汪子峰这会儿才动了动手，似乎见鬼了一般。田潇潇去两边的书架上找书，见汪子峰也过来，他凑近，用仅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问道： 哎，为什么秦冉的老师不是戴然啊？ 戴然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汪子峰终于清醒过来，他看了田潇潇一眼。 你知道他老师是谁吗？ 没见过。 田潇潇抽出来一本书，语气里还有些遗憾呢。汪子峰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。 魏大师。 谁？ 汪子峰重复道。 哎，魏大师。 啪的一声，田潇潇手中的书掉在了地上。没过一会儿，田潇潇跟汪子峰两人都坐在魏大师身边听魏大师讲课。接近12点的时候，魏大师才有事要处理，就留给秦冉一份新的训练表。他站起来，语气挺感叹的说道： 进步很快，对你我可能要有新的规划。 秦冉就这么站着，低头翻着新的训练计划，语气不紧不慢的。还行吧。魏大师微微低头看着自己的徒弟，心里想着他给他的两个月考到6级真的不难。等魏大师离开了，田潇潇跟汪子峰二人才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冉。秦冉淡定地收起了训练手册，朝两人抬抬下巴，淡定地开口道：去吃饭。 其实这件事也算正常。 汪子峰跟上秦冉说： 秦冉是这群新学员中最出色的一个，肯定是那群老师的争抢对象。 只是他一直想的人是戴然，所有人包括一行老师们都没有考虑过魏大师，因为魏大师从未收过徒。田潇潇跟在两人的最后面，拿出手机认认真真给他的经纪人发了一条消息： 实不相瞒，我真的是欧皇。 经纪人依旧毫不留情，回得很快，而且回得言简意赅。紧接着， 所以今天的你被大导演挑中成女主角了吗？今天的你跟秦影帝一起拍电视剧了吗？今天的你有1000万粉丝了吗？你只是网剧里演一具尸体的女恩，微笑点 JPG。 死亡三连问。田潇潇默默地收起了手机。一行三人来到了协会的食堂二楼，汪子峰熟练地点了菜，身边正巧是田逸云那一行人。田逸云那一桌子挺大的，正在热烈地讨论戴然老师的问题。 真的吗？你在戴老师那里看到秦宇了？他是不是很厉害？ 似乎是有意放大声音的，这人说得特别大声。 秦冉这一桌听得清清楚楚。田逸云的一张娃娃脸上的笑意十分明显。 戴老师跟秦宇师姐人都很好， 声音特别特别吵。秦冉靠在椅背上，眉头扭起，腿微微地搭着，手指没有什么规则地敲着，似乎挺不耐烦的。隔壁桌的人都是田逸云这一档的，看到秦冉等人来，自然是故意放大了声音。若是放在几个小时前，田笑笑跟汪子峰肯定会很气。只是现在，田笑笑淡定地给秦冉还有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他笑眯眯地看向汪子峰。 哼，汪子峰，今天魏大师说的技术邀请你记了没呀？ 这声音也不小。 当然，魏大师说的我都记在了笔记本上，回训练室拿给你。 汪子峰反应过来，立马接上。 感谢魏大师，看在秦冉的面子上不嫌弃我们。 毕竟是秦冉的老师魏大师。 是的，魏大师是个好人。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句句不离魏大师。隔壁桌的人说话声音渐渐消失了，这两人还在魏大师秦冉的，似乎别人听不见一般。秦冉本来挺不耐烦的，看见两人这样，他这个一向不知道什么叫尴尬的人，此时也有些忍不住了。不是，他拿手敲敲桌子，靠着椅背，侧身笑骂：你们两个够了啊。 好吧。 田潇潇伸手拨了拨自己的卷发，点了点头，略显遗憾地说了最后一句： 秦冉，十分感谢你的老师魏大师。 这语气还贼他妈的真诚。秦冉心想，这两人怕不是戏精学院出来的吧。等他们三人吃完了饭离开，隔壁桌的田逸云一行人才回过神来。其中一人忍不住开口： 我似乎也听说魏大师也收徒了，没想到会是秦冉，难怪戴老师。 说到这儿，另一人掐了一下他的手臂。这人看了一眼田逸云的表情，立马收回了到嘴边的话。戴然虽然是仅次于魏大师，但就算是十个戴然也比不上一个魏大师，这不是用数量就能衡量的。 哎，汪子峰他们运气真好，听说魏大师叫秦冉的时候，他们还能旁听。 有人忍不住开口，语气中不乏羡慕嫉妒。只是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下意识地看向李雪。毕竟李雪当初才是最先分配到秦冉那一组的。李雪的神色有些僵硬了，但是表情控制得还可以，可心里早就似乎被蚂蚁在啃噬着，密密麻麻的。田逸云一张娃娃脸上似乎只有一个甜笑的表情。 我师姐过几天就要去考小提琴六级了。 这么快就考六级了？ 桌子上的一行人又勉强打起精神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胃口吃下这顿饭了。 好恐怖，他不是去年年底才考到五级吗？ 傍晚下课，三人一起下楼。今天下午三个人提前离开，田潇潇的经纪人也还没有来，秦冉也没有提前通知程俊，估计他还有半个小时会到。外面挺热的，三个人就准备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人。靠近小提琴协会不远处有个影视基地，这边偶尔能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出名的艺人。三个人刚进去，迎面正好遇到了一行人。为首的是一个男人，他看了田潇潇一眼，似笑非笑地开口： 原来是田大明星啊。 当然他也没有看田潇潇身边的汪子峰两人，能跟田潇潇混在一起的能是什么人物啊，他只阴阳怪气的。田潇潇看了他一眼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 谢谢。 你还真敢应声。 男人眯眼看着他，也不在意他的语气，只是讥诮地开口： 我早就知道不能带你，若是没有你，我们团队早就…… 秦然手压了压帽子，他嚣张惯了，不知道什么是收敛。麻烦让让。他的语气散漫又欠揍，说：好狗不挡道，挺不客气的话。男人应该没有被人这么说过，他似乎有些恼怒，冷笑着看了田潇潇一眼。 田潇潇，我看你是真不想混了。 他面色漆黑地看了田潇潇等人一眼，然后直接转身离开。田潇潇似乎心情又好了。等坐到了窗边的位子上，服务员端过了咖啡，田潇潇才搅着咖啡开口道： 刚刚那个是我之前的经纪人。 汪子峰是个直男。 现在呢？ 他跟我解约了。 田潇潇取下墨镜，不在意地回道。秦闪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，挑眉没有说话。不多时，咖啡店外停了一辆保姆车，田潇潇的经纪人从里面出来，他气呼呼地踩着高跟鞋走到咖啡厅，目光转了一圈，很快就看到了田潇潇。 田潇潇，你个万年飞球又给我惹事，你不知道白天天跟他的经纪人已经签了僵尸吗？你还给我惹他们，你是不想在娱乐圈混了？ 声音好大，秦闪掏了掏耳朵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